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打眼看去，最普通不过的样子了，不大的黑漆门扇，青色的瓦，覆满青苔的飞起的檐角，院墙之上显眼的一处，挤挤地挨着一丛紫色的花，说不出是什么花，总之花瓣淡紫间泛着白，绿色的弯曲而又狭长的叶片在风中颤巍巍地晃着，朴实无华。但奇怪的是，走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上，居然像是回家，越近越是情切，连说话声都压得低低的。门楣下挂着小小的一串铜花萼铃铛，有斑斑的铜绿，依稀还能看出从前的小巧精致。端木翠好奇地伸手去拨，铃铛的声音已经不清脆了，有些闷，但是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，又伸手拨了一下，再一下。 展昭，这宅子像我呀？ 哪里像？ 端木翠似是被问住了，有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，想了很久才道， 就是像啊。展昭，你们喜欢把女子比作花，这个像兰花，那个像梅花，既然能比作花，自然也能比作宅子的。我就是这宅子。 为什么是这宅子？不能更漂亮些吗？ 若真的要把女子比作宅子，也未尝不可。这世上的宅子多种多样，有纤巧灵秀的亭台楼阁，有简简单单的住家宅院，还有富丽堂皇的朱门府邸，雄浑大气的塞外堡垒。私心里若把端木翠比作宅子，也必然是最美的宅子。 为什么不是这宅子？你看这眼角，这瓦，这铃铛，不都像我吗？你走在街上忽然看到这宅子，不就像看到我一样吗？ 哼，这话说得拗口而又晦涩，若是换了旁人必然鸡同鸭讲，这眼角，这瓦，这铃铛哪里像你了？展昭却不觉得突兀，含笑道， 你说像就像好了。 他伸出手去，红色的衣袖折起，手指微曲，在门上扣了两下，有细碎的脚步声一路过来，门开处立着一个衣着整洁的妇人，五十上下，水墨色的褂子，袖口滚银边，头发整齐的弯作髻，插了枚简单的木头簪子，笑起来眼角有深深的尾纹，让人看着很是亲切。 刘婶。 刘婶忙向展昭见礼，然后细细打量端木翠，这姑娘模样生得好，眼眸跟星子似的，会说话一般，很精神。当然了，一大早就上梯子拔刀的，能不精神吗？她这里头是白色的衬裙，外披翠绿色的被子，长发缎子般光亮，鬓角滑落几丝，反而显得调皮。她跟展昭站在一处，怎么看怎么登对，好像阳光一下子照进屋来，敞敞亮亮的。刘婶儿打心里喜欢她，一见面就合了眼缘。 这是端木姑娘。 刘婶儿赶紧见礼，端木翠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 以后端木姑娘的起居劳烦刘婶上心了，我会常过来，缺了什么跟我讲便是。 端木翠没顾得上听她在讲什么，她好奇地打量着院子，只一进，地方小小却紧凑得很，左手是灶房，沿墙角的地方摆了口缸，缸里的水满盐，尚在微漾，想是刘婶儿新满上的。透过木格窗棂，能看到灶台和壁挂的勺子、铲子，搁板上大大小小的碗碟。以前草庐里也有灶房，不过那是精怪们家长里短、喋喋不休的地方。现在看到这样的灶房，端木翠觉得又是新鲜又是好奇。正对面是连着客厅的卧房，左下手是客房，院子里青砖辟出一个花坛， 土壤松软，还没有种上花。这宅子真小，小到一切都紧紧凑凑的，似乎要破到端木翠的肘间来，但是贴人心般暖，不知道里头是怎样的布置。端木翠赶紧往里走，走了两步才发觉展昭没跟上来，于是又走回来。 你慢慢看，有什么想要的吩咐留神就是了，我还要入宫。 入宫干什么？ 他一下子就忘记了宅子，眼睛瞪得溜圆。 说是圣上那边有差遣，大人也一并去，我寻空出来也该回去了。 那你身子还没好啊，就说你还没醒不就好了？ 我醒了。 那再回去睡吗？ 他总会出些馊主意。 我晚点再来看你。 是今天吗？ 端木翠忽然就对展昭生出了说不清的眷恋与不舍来。 是今天。 那我等你吃饭。 他抬起头，两红清澈的眼波一直映到展昭的心里去了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这屋里的布置摆设的确是全到让人挑不出半点不是来。亲被、锦枕、罗裳、绢帕、书案、墨砚、宣纸、笔洗，诸多用度无一不备。端木翠好生奇怪，抽开梳妆台一格，里头若干钗环，样子极是精巧细致，且甚少金银珠玉之造。端木翠从中捡出一只藤镯来，低手轻嗅，似乎还能闻到藤木古朴的极淡暗香。端木翠的眉头微微蹙起，她原本以为这宅子是展昭为了她有个居处临时置办的，但嫩得她多大神通，也不可能在一两日内置办到这般面面俱到。且方才见到的食物有些痕迹上新，有些分明是有些日子了，反像是淘来的古旧玩意儿。正如此想时，刘婶儿擎了新沏的茶进来。端木翠略一思忖，笑道： 刘婶儿，你在这儿多久了？ 刘婶儿极盼能和他多说些话，尽快熟络的，闻言忙放下茶碗道： 也有好些日子了，展大人治下这宅子后，便雇了老身过来，虽然没人住，但日日洒扫是万短不得的。 没人住？难道治下之后便一直空着吗？ 哎，可不就是这么说。我也问过展大人，只说这宅子空了可惜，莫若寻个可靠的租户人家，也好日常有些进项。可是展大人说这宅子是为了朋友备下的，宁可空着也不外借的。 哦，原来不是特地为我置办呢。 这么一想，难免有些意兴阑珊，但又不免好奇。 那展昭可曾说过是什么样的朋友？ 听说是个姑娘家，原本的宅子走水了，那姑娘不再开封。展大人说若是回来连个去处都没有，是大大的不妥的。今儿个才见到了。 端木翠这才醒得刘婶儿是把自己当成那位姑娘了，当下摇摇头道： 不是我。 她之前不见了端木草庐，虽然嘴上嚷嚷着要问展昭公孙策，其实心里根本就把事情归结到温姑尾鱼头上，还以为是温姑尾鱼施了什么法子毁了他的草庐。其实当时若细细查看，虽然日子过得久了，但是烧毁的痕迹还是找得出的。他一夜障目，一头钻进了牛角尖中，只是想着： 我的宅子虽然也是没了，可不是走水没了的，那什么姑娘呢，定然不是我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光。